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叶太傅走后，叶玄机安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像是回过神来，淡淡叫道：“ 小严出来。” 严君玉也是实诚，真就不躲不闪走了出来，也不解释是叶玲珑让他来的，只是笔挺地站在那里，漂亮的像一杆长枪或者一棵落落无尘的树。 你知道我在听。 老叶像的学生都要学君子六艺，骑射箭术，以他习惯是要这样答的。但也许是严君玉眼神太坦荡，他只是道：“ 我的箭术学的是敖技，怎么会连这点动静都不知道？” 果然一听到这名字，严君玉眼睛就亮了。这是叶玄机第一次对他提起敖记名字。他太机灵了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顿时就向前一步。内殿不大，珠帘掩映中，叶玄机的身形似乎有些疲倦，但又似乎第一次有了些许人气。和严君玉猜想的皎皎如月不同，他身上反而有种野心在燃烧的美。原来玲珑身上的热烈是像他，那种偶尔对人的漠然也像他，是冰层上跳动的火焰，冷静而克制，和萧景琰有一种一派相承的气质，但细微处却又有所不同。他在珠帘后问道：“ 小严想听故事。” 叶良宇说的人性中都有的恐惧，应该是这个。是站在悬崖边的感觉，控制不住地往下看，但又没法走开。但严君玉早已不害怕任何事，知晓一切才能保护一切，哪怕是为了敖记，他也要弄懂这故事。他坦荡地回答叶玄机：“ 你愿意说，我就愿意听。” 怎么会有这样的性格呢？当年第一次见敖记，他也是这样的感觉。少年身上有危险的东西，是强大不受束缚的天性，但又这样坦荡，有种林中野物般的善良，因为不在乎一切技巧，只要坦坦荡荡地做他自己。叶玄机轻声问他：“ 小严想知道什么故事呢？” 萧景琰也常常会有这种虚弱感吧，像得到一块漂亮的石头。他们是虎豹，这不是他们的食物，不能吃，也没有许多作用，但就是一定要搬回自己的洞穴中。舍不得，知道它不会变，喜欢它不会变。最让他们无力的是，石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，是虎豹无法理解的规律。他们是整片山林的主人，却无法知道该拿这块石头怎么办。严君玉径直问他：“ 你说叶太傅做错两件事，其中是不是有一件发生在六年前？”“ 是。”“ 六年前发生过什么呢？”所有人心知肚明，严君玉也知道，无非是16岁的东宫太子和伴读叶良宇两心相许，不肯纳太子妃，最终庆德帝知晓 他们俩的事。是我父亲向圣上告密的。“ 为什么？” 严君玉的第一反应是这个，但叶玄机没有直接回答。“ 我祖父在世时其实应该也看到影子了，只是没当回事。少年人心思多变，不必当真。萧景琰13岁时在琼灵宴上还被广平王送了个美人，那时也没见良宇怎么着。祖父应该是觉得最后会慢慢转化成知己，两心相照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君臣关系了。正如叶慎当年和太宗皇帝。可惜中途生变，暴雨打清杏，没吃到的果子才是最好的。你说可惜不可惜？如果顺其自然，他们最后未必能在一起。少年人最叛逆，萧景琰一辈子没吃过一点苦头，自然是犟到底。当然他们当年也确实是登对，除了彼此可以并肩，也没别人可想了。” 他心思实在凉薄，外人都把这故事当成传奇，说一半不说一半，到他说来却句句诛心，像把这漂亮故事剖开来一点点检查血肉。 严君玉显然不认同这想法。 不是还有你吗？ 叶玄机顿时笑了，外面天已经黑透了，叶玄机在这宫中并不盛装，只是云鬓高环，鬓边一只朱砂梅花更显得肤白如雪，整个人灼灼如桃花，眉眼间也有淡淡笑意。 我那个时候只想要熬记，我与萧景琰自幼相识，但彼此一点隐念也无，与其说是青梅竹马，不如说是师兄妹，交手也有许多回了。皇后娘娘也喜欢我，当年东宫伴读里最受重用的是敖记，兵权与皇权才是最亲密的，两羽都要靠边站。祖父本家学的是道，偏偏一切也都自然而然，胜过最好的安排。两羽在前朝为官，等萧景琰登基，他做天子近臣，我从皇后宫中出嫁，敖记和殿下是至亲君臣，掌管数位军，历练几年，和他父亲一样征边疆，掌三军。叶家文治武功，金子万千护满床，也许能拿回叶家失去的王位。 许多人总是忘记，凌烟阁上第一名的叶家早在百年前就丢失了王位，之后几名反而都是世袭罔替的异姓王，比如荣浩的平西王。王侯虽然一字之隔，却是天差地别。 小妍一定觉得我对叶太傅不太尊敬，但他也从未尊重我。他学儒没学透，倒把男尊女卑那一套学了个十成十。我和梁宇是同胞兄妹，天赋也不相上下，但要不是祖父教我，我早被他送去读烈女传了。玲珑就是他心中女儿的样子，撒娇放痴，当个宠物。但要是玲珑以后不愿意嫁他指定的人，那慈父面具一定就撕开了。不过玲珑有我，他就算真喜欢你那个小家奴魏如，我也让他如愿。 我没有觉得你不对，我知道你是可以和殿下比肩的人。 谁要和他比肩？不过我们倒真是像，连失误的地方也一模一样，不然六年前也不会闹成那样。要是我知道我父亲要去告密，一定能拦下来，最后也不会成这样。但我和萧景琰都太傲慢，我因为傲慢懒得搭理我父亲，萧景琰因为傲慢才会觉得自己的储君之位不可动摇。 他为什么要去告密？ 蠢人的心思谁猜得准呢？史书上很多事也如此，运筹帷幄，千算万算，算不到蠢人坏事。有时候决定历史走向的恰恰是小人物。祖父早早教过我这一课，是我因为傲慢灯下黑，忽视了我父亲。 叶玄机显然也无数次推算过， 后来我想他其实还是想献媚。献媚这种事如果是懂的人去做，像雍瀚海挠得恰到好处，圣上也喜欢，也知道如何奖赏他。但还有一种献媚，不是献给圣上的，是献给名声的。像御史台那些御史搜肠刮肚弹劾，想流芳百世，恨不得立刻出一个奸臣，自己撞死在朝堂上，保全清明。这种于家于国没有任何好处。当初东宫不肯纳妃事关皇嗣，他大概觉得这是最正确的事。 严君玉也听三国说书，事关汉室存亡的衣带诏最终坏在一个小人物身上。叶玄机说的话倒也是一重道理。叶家人骨子里是喜欢穷根究底的，应该是来自老叶家。但叶良宇最终用人性弱点解释，而叶玄机却更黑暗也更现实。叶良宇像是适合太平天下的，叶玄机的路数则和庆德帝相得益彰，是一柄利剑，正是老叶相身上的一体两面。 可惜他想错了父皇的心性，你当圣上喜欢？圣上心里其实也恨死了他， 完美无缺的一个太子就被他给毁了大半。要是私下说，宫闱丑事比这大的多了去了，只要遮掩过去也都好说，闭门教子就是。他偏要卖弄衷肠，当着广平王和起居郎的面上去就是一番负荆请罪，老臣罪该万死。父皇没有办法，只得勃然大怒。其实龙阳之事什么要紧呢？父皇自己都养过戏子，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养几个，跟院子里养孔雀仙鹤一样摆设罢了。真正闹得不可收拾的其实是萧景琰不肯低头。祖父一直说他傲慢，也确实是过刚易折，这事僵持到后来都不是什么情不情爱了，就是父子之间权力的对峙而已。 严君玉分不清他的剖析中几分是真话，几分是开解自己，只能暂且放在心里。 后来呢？ 后来一切都毁了，梁宇也毁了。他要是坚持下去，就算玉石俱焚也是他先死。萧景琰不低头，东宫被废，那我家敖记也没有任何用处，一点姻亲救不了叶家。女子身份就是这点受限制，就算有无尽野心，也必须得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得以实现。 他目光悠长，看不出遗憾，只是淡淡的。 况且敖记那时候也让我生气，我至今不懂他为什么要闯宫门去救他妹妹。于理于法，他妹妹已经封妃，自开朝以来没有妃子活着出宫，那是毫无作用也绝不会有好结果的事，除了把自己赔上有什么用呢？唯一能对他妹妹有用的事，是我对皇后慢慢施加影响，要在后宫保护人绕不过皇后，但皇后那时候也心如死灰，所以后宫乱得很，我只能徐徐图之，只要运气好，也许他妹妹也不会病死宫中。 他这次是认真问严君玉。 小严，你是最像敖记的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做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事，还顺便毁掉自己？敖记躺在床上养伤的那几个月，我一次都没见过他，我是真的连看都不想看见他。梁宇也让我很失望，萧景琰是太子，不会死，他是会死的。其实从喜欢上萧景琰开始，梁宇已经完了，他只有两条路，一是死，二是辜负殿下。如果是后者，他和殿下永远回不到当初了。等萧景琰登基，他又以何自处呢？哪一条路对于叶家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